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全都春烟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本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与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5月1号开始对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中国联通官方透露，中国联通已经部署各省开展 2G 用户换机工作及基站减频工作， 2G 用户不必担心原有手机卡不能继续使用，中国联通会通过免费更换手机卡等优惠活动协助 2G 用户向 3G 4G 迁转。北京华林商厦安贞店将于本月30号停业改造，并预计在今年9月重新开业。据了解，一共6层的华林商厦变身甩货大卖场，部分品牌在其他楼层设置临时摊位进行甩卖。闭店期间，位于负一层的华林超市仍然正常营业。北京市卫计委昨天召开老年友善医院建设推进会，鼓励医院建立方便老年人就诊的服务流程，请听报道。 数据显示，北京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已达 82.15 岁，截至2017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的 16.5%。 北京市卫计委妇幼处处长奚淑燕说，为了解决老年人年老体衰多病共存带来的治疗和护理上较为复杂的问题，本市制定了专业的标准，计划建立老年友善医院。标准中既包括走廊、卫生间等设施的标准，还包括老年人就诊服务的标准， 挂号啊、综合信息查询呐、保安协助啊、帮助老人就诊。然后在出入院的流程这块呢，也会建立一些方便老人进行评估啊、转会诊的这样一个服务流程，优先挂号啊、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的这种服务的提供。 目前已经有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和平里医院、和睦家康复医院等20家不同类型的医院被评为老年友善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助理康林介绍， 特别辟了两个窗口，是老年人专门缴费的窗口，坐轮椅的确实看着比较弱的，我们护士会主动的去帮忙安排是不是能优先就诊，然后80岁以上的老人在抽血的时候打条码是明确的可以优先的，有专门的窗口。 此外，协和医院在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开设了老年综合门诊， 比如乏力啊、吃不下饭啊、体重下降啊，但是你去检查没有什么问题，那你不能说他就没病，对老年人我们额外要做一些评估。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呢是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五六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总的来看，明天的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不利，请注意驾驶安全。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绎曲营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绎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的是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演艺江湖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好消息吧。 嗯，我们先来关注本节目的奖品哈，是由亲子玩物剧场海提供的门票4张。海，人气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诗意美丽，展现大千海底世界。4月14号到22号，繁星戏剧村小鲸鱼和你相约。 嗯，那么鲸鱼创意出品的亲子玩物剧场第二弹，刘晓毅导演的最新力作《海》，美丽的珊瑚，调皮的小鱼，庞大的鲨鱼，多彩的海底世界缓缓呈现，一起来聆听大海的心声。订票详情可以查询大麦网海。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可以送票给大家，还有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截止到今天晚上9点，大家如果想观剧的话呢，可以报名参与，在明天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主持人大帅带队观剧了。 哎，这个当然参与方式咱们再啰嗦一下哈。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亲子剧海，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哈，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旭度巴是中国内地著名的神配音团队，开创了搞笑创意配音风潮，以原创配音《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及金庸琼瑶经典剧为网友所熟知，也是迄今出品最多、精品最多、分享最多、点击最高、还原最高、人气最高的创意配音团队。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旭度巴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吧。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旭度巴8周年的北京首演活动了哈。 对，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哈。我们来请出旭度巴创始人旭度，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旭度。 嗯，这一听就是个艺名了。 对， 不是真名。 哦，真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啊、非常有趣哈。我们再来请出旭度巴配音主创石泰明，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涛。 嗯， 我们再来请出啊，这个虚度八的配音主创小蝶，欢迎小蝶。 大家好，我是小蝶。 哎呦，我觉得就是一听到这种配音界的大腕儿吧，内心当中就是波涛汹涌。 对，其实我特别羡慕这些幕后的配音演员们、配音大腕儿们，因为他们可以把不同的角色配上不同的性格，甚至有的演员演出完毕之后，能够通过他们的声音为这个角色更加的增光添彩。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嗯、你们为什么不做主持人呢？我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好突然？ 我们就要拜拜了，是吗？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词儿，一下夸一个人， 太可怕了。哎、那我觉得还是夸的不够，你知道吗？待会儿一定哈，我跟大家先预告一下，一定聚精会神的去听我们的节目，稍后会有很多的彩蛋，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 对，其实我觉得哈，可能这两年大家伙才慢慢意识到说配音到底有多么重要哈，就对于一个形象的塑造哈，我指的是这方面。比如说最近呢，可能我们这个看一些包括电视剧啊或者一些影视作品，经常看那个弹幕说，哎呦，这个演员的演技应该全靠配音来的吧。 真是有这样的。 对，他有一个反而是这种后期和 PS 的功能哈。但是你们创立这个团队其实是很早了，就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创建这样的一个团队呢？给我们来讲一讲吧。来，真名虚度的这个虚度老师。 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一群喜欢还珠格格啊，喜欢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些粉丝，就一些爱好者，大家聚到一起。因为每个伙伴呢都身怀绝技，像小蝶他就会配音，那像我们其他成员像王子谦他就会做后期，那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就喜欢做一些好玩的作品。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作品往哪里传，所以呢我们就建了一个贴吧，所以说大家喜欢我们作品的人呢可以在我们贴吧里去讨论我们的这个作品，才有这个契机说形成这样的一个聚集地。后来慢慢的这个作品被很多网友所熟知了，而且很多网友呢都希望我们一直出续集，我们为了满足网友们，所以一直做到今天，其实这样子形成的。 虚度八刚开始的时候压根儿都还没有配音。 对， 刚开始的时候虚度特别喜欢新白娘子传奇，所以他自己用那个小 DV 拍了一个学生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校园版。 哎，我好像还真是当年看过。 对吧？ 因为他那个形象特别的讨喜，你知道吗？ 我记得他好像是演的法海还是谁，就是把原来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声音保留下来，然后找一些学生化好妆，穿好一些就床单啊、 对对对 床帘啊、做的衣服，然后把它再演一遍。 身边的朋友，对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干那事儿。 对对对对， 我估计咱们年龄应该是差不了几年那种。 对对对， 小的时候就是披着那个家里的 床单 之类的 窗帘呐、 对对， 毛巾被呀、 是 的， 白色的你就演白娘子，如果你家床单是青色的，你就演小青。 我、天哪，重任在肩。 如果是黄色的，就是法海。 哎呀，那其实话说回来哈，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为了这样那个共同兴趣走到一起，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那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 八年了呀， 对， 我觉得现在反倒是比以前容易坚持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有很多好的话筒，有很多好的设备，那个年代坚持比较不容易。虚度第一个配音他配的时候是笔记本 啊、 然后有个人就说，那你对着麦录，然后他说，哎，麦在哪儿啊 找半天。我学的都不是这个专业、就是所以我一开始我自己都不会配音，所以我那个小伙伴让我去配一个音的时候，我说怎么去配，他说你就跟着那个角色，他说一句你说一句，然后我就问，那拿什么去配呢？我又没有话筒。他说，那你笔记本应该会有自带麦克风吧，你就对着那个笔记本说就可以了。 所以 我们第一个作品我就用那个麦克风，就用那个笔记本录出来的那个音质呢是很渣的，但是呢他经过他的处理就很有那个八九十年代的那种老电视剧的那种感觉、 那种质感， 对，就那种质感就会有。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好像那个年代的感觉，其实声音我觉得并不像，就那种感觉很像那个年代的。 还好不是好话筒。 那这八年过程当中你们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没有啊？有没有走不下去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们坚持下来？我天哪，听着好正能量的感觉。 刚进去该下了。 我们一路走过来都还挺顺利的， 挺快乐， 好幸运。 就是、鉴于一个快乐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就是虚度 最先开创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域独辟蹊径，然后也是慢慢的吸引了像我像石头也像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喜欢配音的 小伙伴、 对小伙伴们，我们就是玩得越来越好，然后它是反而是越走越好越走越宽，然后我们的很多的源泉包括创作也好包括声音的学习和努力成长的空间也会真的是越来越成熟。 真的一路走来我觉得其实还挺不容易的，但是大家其实这么说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哈，其实一直大家本着玩和爱好的心态，所以呢他走起来 很累， 对他没那么难、你非得说我今天配一个东西我就要赚多少钱，我要转化多少的粉丝，那可能就会非常的累了。 是 吧，那这次是有一个这个声优剧叫白蛇传、但可能大家伙很多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声优剧呀、对吧。 声优剧是咱们把这个画面呢把它忽略掉，我们先不看画面，我们就让幕后的那些配音员老师们走到台前来，我只听他的声音，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眼睛闭上我就听他的声音， 甚至连大屏幕现在特别流行的液晶大屏幕都没有 我不要、 都没有 其实是有了，但是就是我不要也没有任何影响、我就要听这个声音，因为我们喜欢配音的小伙伴们一直都觉得配音老师他们只有声音在都值得一个给他们的舞台， 明白了， 太好了。 前几天看了一期那个王牌对王牌、当时就把所有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配白素贞的配小青的和配那个许仙的请到了现场， 就是我们策划的 是的，然后他们三个人声音一出来我整个人就泪奔了， 对就 对吧， 就是当时上个世纪90年代的感觉、 一下年轻30岁啊， 所以我们这个声优剧的主角就是他们三位 他们也会 就是他们原版来配，不是我们 是 会做配合， 正好就是这三位老师 因为我记得哈，好像当时那期综艺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提到过，说他们会在今年，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白蛇传》的声优剧， 总算对上了， 哇，厉害了， 原来是你， 对。 那当然了，关于这部声优剧《白蛇传》呢，我们会稍后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这么着，因为大家都是做声音这一行的嘛， 对呀、来都来了嘛， 来了嘛，必须得露两手嘛，一二三四五六手都可以了。而且我们真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耳朵很尖的， 对 啊，因为都是听文艺广播嘛，文艺作品听的也非常的多了， 对， 配音大腕的声音也非常的熟了。但是小蝶老师的声音你们熟吗？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熟，小蝶老师参加过、好多的比赛，得到了比如说。 很好的名次， 苏有朋啊， 赵薇啊，对， 点赞和认可。 难道他演了容嬷嬷吗？所以他们点赞。 有可能吗？ 小蝶的成名角色就是容嬷嬷。他终于在开讲了，跟容嬷嬷相见了。所以也是因为这种兴趣，让我们跟这些主演们有缘分相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今天的一个原因。 也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才会就是做起来也会更加的有信心、有热情。 我觉得主持人主要是想让你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终于找到重点了， 差不多就是2年前。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视频剪辑，小蝶在《虚度八》配过的角色已经差不多有38个了。 哇！ 2年前，所以你今天就随便挑几个来一下， 38个一样来一个。 就是精选了一下哈，我们需要一点就是配乐，这样的话呢，大家听起来也会更加的就是融合一下。我先给大家带来一段就是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的声音，大家听一下。我这个就是现场还行不行， 现场的把握能力和对角色的理解以及自我的创作好不好，来87版《红楼梦》群戏重现。 白蛇传这出戏我是最爱看的，有京剧、越剧、吕剧，可是这声优剧啊还是第一回。 明儿啊咱们都去啊，我打发几个小厮过去看了，那地方又大又凉快，我可是要去好好乐上一乐的。宝姐姐最爱看白蛇传的哪出戏啊？我最爱看许仙骂法海，法海骂白素贞，后来又赔不是。宝姐姐通经博古，怎么不知道这出戏？这叫水漫金山。 原来叫水漫金山啊，你们痛经博古才知道什么叫水漫金山，我却不知道什么才叫水漫金山啊。这大下雨的天儿，你们谁还吃生姜啊？既然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热辣辣的啊？这是《红楼梦》有原版的一个剧情，稍微改了几个字就是他原版是说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有一段 我们听到，应该是里边有四个人物吧，是吗？ 这里面有贾母，有王熙凤， 有薛宝钗，还有这个林黛玉，是这四个吧？ 是， 哇。 就他配的时候感觉就连那个表情都有点像那个邓婕，就当时的那个那一个眼神，就是那种 笑起来的时候 啊，对，那种抖机灵，然后又很怎么说呢，就是他很聪明的那种感觉都出来了。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小蝶这四个人物当中，我自己个人感觉最像或者说那种感觉最舒服的应该是宝钗对吧？ 对，我的声音其实比较贴近跟他有一些 音色上有一些最接近了， 对对 对对对，真好听，特别不过瘾。我觉得就要一直这么说下去，这一集都可以聊下去，是不是？ 你就发现今天我们节目请了好多的演员， 对， 一会儿还有哈，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咱们整个这个团队，第一开始对于比如说要配音的角色呀、片段呀，你们是怎么选择的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作的方向？ 因为咱们通常是聊一些社会的热点的事件嘛，或者是发表一些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聊的这个事情通常会有不同的观点，它会有碰撞，所以我们找的画面呢相对而言也都是比较有戏感的画面，比方说一群人拉拉扯扯啊，或者两个人聊一个事情聊得很激动啊，或者大哭大笑这样的。 就是它相对来说张力会比较强一些， 对，比较有冲击力的， 反差感会大一点。 对，就是对，反差最大的就是容嬷嬷扎人那片段。 是，然后我们喜欢经典嘛，所以我们找的这个画面也很多都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比方说80年代、90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些《还珠格格》啊、《新白娘子传奇》啊等等等等。 也有一些比较热的剧，就是当下 热的， 对，大热的， 像《甄嬛传》呐， 最近的就是热播的很多的有很多流量的剧。我们也会。 当然咱们不需要完整的有那么几句，或者让我们提前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声音的特质和魅力，可以吗？ 那个甄嬛，你可以来一句原词吗？可以随便来。 我的妈呀。那句是对。 甄嬛哭是怎样的一个哭法？ 对。 甄嬛传我就来句原台词吧。 对，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就是他有一句就是很伤心的，那么他流产有一个剧情是 那还是在整个剧的前半部分。 来一个四郎吧， 四郎、 就是 来一个皇上， 嬛嬛，嬛嬛。 我们还会怎么着来？ 什么？ 对，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有孩子的。 对，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孩子，我的孩子，皇上。我的孩子天哪！ 哇， 在这个直播间，我 哭的好有层次啊！ 对对对， 因为其实配音员在平时配，他不会在公众场合，所以那个情绪会发挥的更自然， 更淋漓尽致一些。 今天小蝶还是会有一点点包袱的， 有点陌生， 有一点收着，没有完全放开， 对 吧？ 完全放开， 没关系。到时候下一节，我觉得就肯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全都能展现出来了。 好，而且我们直播间有点太亮了，你知道吧？ 确实， 是不是一般配音间都会比较暗一些？ 特别这个光在。 小蝶一般配容嬷嬷都会在封闭的小黑屋里， 会把自己捂起来。 他会自己扎自己，然后自己打自己。 没有这么夸张，是吧？ 天呀、啊，赶紧看看手臂有没有伤。 我们经常配音的时候都会这样。如果演员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动作，我们就会跟 着 来。比方说，我们之前配尔康的时候，尔康说话他有的时候会很嘶哑，会很奔放。我配着配着，鼻翼就这样张开，鼻孔就很大两个。然后有的时候配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他们不是经常飞嘛，在天上，然后手就会动嘛。你去看吧，那配《新白娘子传奇》，我们模仿的那几个女的配音员在配音 音间那种手就没放下去过，全都是啊姐姐哦妹妹，就是手忽然动去。 还有一个借力，就是没有你也要找一个东西。 哦对， 来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配那个像宫斗剧里面扇巴掌，那小林他有时候配的时候就会打自己的腿啊或者手臂啊， 手臂 啊，他会借力这样来更好的进入角色的那个状态里面。 对，吵架的时候牙都咬得邦邦紧，就那 真的。 尤其那种后宫戏的时候， 比较辛苦，因为他就是其实等于是二次演绎 创作， 而且不仅是力量上的，面部上的、表演上的、肢体上的，还有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都要重新的很投入，要不然你的感觉是出来的。 对，我们还好一点，我们都是爱好者嘛，对吧？其实真的那些大咖老师们，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佩服的， 他们全程演一遍。可惜就是没什么太多人看得到。 所以我们这一次声优剧就让他们站到台前，就 是 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他们的表情、还有一些动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做这个声优剧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真的把幕后的老师们推到台前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声音魅力的同时能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配音时候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挺了不起一个事儿，就是上次听了那几位老师的这个演出哈、我发现应该有多少年过去了，白手指 二十六年 过去了、他们的声音没有变苍老，哎，这个其实很难得。我们也做声音工作嘛，你会发现你过几年的声音可能跟你现在都是有区别的， 有变化，一定是有变化的， 跟自己的状态松懈或者你对自己的要求一定是有非常就是绝大多数的关系。 而且像张祖辉老师就配白娘子的那位老师、他其实在配完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之后他就退隐了、他就没有在这个配音界配音圈里面在工作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有26年没有配音了，他这一次为我们这个声优剧付出，所以他也在那个，尤其是一个是他在找那个以前白娘子那种状态，关键他是声音是没有变，是真的26年没有配音的情况下声音还保持着原来那个样子，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 我们刚开始联系上的时候听到小云老师、陈美珍老师还有张祖辉老师，我们都没办法跟他们进行一个非常正常的交流， 因为太激动了是吧， 就因为你总感觉你在跟一个角色说话啊，你 对 石头呀，就是他那个声音出来你说啊谁叫我干嘛呀，就是很激动，他们声音完全没变。 你想想当年新白娘子传奇多么多么的流行啊、就大家就是看赵雅芝都迷得疯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想除了赵雅芝老师她的表演她自身的修养之外配音真的是给她加分不少，我觉得至少要有一半的功劳。 所以芝姐也一直在节目中感谢张祖辉老师。 对，就是之前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这些老师们都和自己的这个配音员见上面了、然后配音员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配出这样的一个经典，是由于他们有演绎在前，然后他们其实也非常的感谢配音员能够给他们的演绎在添砖加瓦，他们彼此都是非常感谢的，对方的感觉都是很好的，牵着手录完全程节目，我们上次在录王牌的时候，现场我们就在外面掉泪，他们就在里面牵手，我们在外面掉泪，我也想继续摸一下的，没摸到， 满满的回忆， 气死了。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虚度八》以及他们即将在7月份带来的《虚度八》8周年北京首次公演的声优剧《白蛇传》。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几位这个主创人员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稍后呢，还会有精彩的片段呈现哈。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老婆，这周末能陪我去看爷们儿吗？ 看爷们儿，老公你 想什么呢？我说的是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有歌有舞有包袱，好听好看又好玩。 嗨，开心麻花呀，不早说，买票去。

也是后来才。 然后还有一些在现在还在读大学、读博士的也有，还有一些像网站的编辑啊，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上班一族，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因为有的有在国外留学，像法国、白俄，就是我们的小伙伴真的是通过网络聚到一起，所以每个行业都有啊。 嗯。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小团体， 对呀、啊，一个庞大的家族，对不对啊？ 真的， 小石头做什么的呀？ 虚度吧， 就专心投身了，是吧？ 对 啊， 就平常大概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啊？像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来说，在我们看来比较自由的一个事情哈。 嗯，不玩不睡的时候就工作吧。但是 工作狂， 就是一般情况，因为我们工作也挺好玩的。就是对于现在一些现状的解析啊，包括聊一些热点的话题啊，然后大家配配音呢、啊、唱唱歌啊， 嗯，对， 其实跟玩差不多， 嗯， 因为是自己爱的， 对 吧？对， 一旦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着，那我今天又没有睡觉，我又没有出去跟人玩，那我就工作了，没有什么上班的概念， 挺好挺好。哎，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八周年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时间点上，要做这样的一部声优剧呢？ 嗯。 可能第一是因为吉利吧， 大家都发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这几年确实是很多人越来越关注到配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确实有好多的经典，它就像酒一样越陈越香了。以前如果大家跟你说这个译制片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会有明显的感觉，因为我们还可以在各个电视频道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经常看到译制片，但是后来你就会渐渐的觉得，哦，那我们都是看原文了。于是这几年你猛然一听那种译制片的配音腔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个时候的译制片配音好美啊。 嗯， 当你它像酒一样越来越香的时候，你就很想去拿来品一品，但其实现在我们不怎么去配了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大家真的看到这个配音的魅力，听到配音的魅力，也是比较恰当的一个时机。 那说到这个声优剧《白蛇传》哈，你们是会还原原版的剧情吗？ 我们 会有一些改变。 我们会做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有偶尔还会有一些 遗憾呢。 就是剧情我们会弥补一些，我们作为粉丝也好，或者说作为爱好者也好，就是我们会弥补一些之前。 我们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对，我们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另外就是说，我们会把原版的《新白娘子传奇》的配音团队跟配唱团队全部邀请过来参与，所以几乎就是原版的人马来配我们一个新的《白蛇传》的故事。这是这个声优剧最大的亮点，就完全还是以前的那些配音老师跟配，因为新白还有配唱嘛， 对， 所以这次我们配音跟配唱老师他们是26年后重聚，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场声优剧的演出。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很想看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剧情上我们或许会做一些小的调整，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些惊喜，但是形式上我们还是保留了最原汁原味的状态。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们在邀请这几位老师的时候，尤其刚才也提到了给白娘子配音的老师已经是当年就退休了，26年没有再接触过，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哎呀，这么大的一个场子，这么大的一个演出，我们能不能接下来能不能表现的让大家满意呢？ 他们其实或许会有一点点忐忑吧，就是如果太久没有配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但由于大家知道他们要搞声优剧之后，所以他们登上了好大好大的舞台，比我们那个剧院要大得多的舞台，全国的观众都可以看得到的各种卫视的节目，所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也老油条了吧，估计也不害怕了。 而且他们的专业素质是还在的， 真的非常厉害， 声音条件也是完全是非常 OK 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现场演绎的画面，我们要后期下了节目之后去给有一些演员补音，然后我原以为就是有的老师他可能是不是离开这个舞台或者这个工作有点时间了会生分，完全不，一坐下来电脑一打开看一遍，然后就跟录音师说好我们走 哦， 然后就非常快速的走完，就他们电视台的那个录音师临时搭了一个棚，录完了他们三位老师之后，录音师非常感慨，他说哇， 姜还是老的辣， 专业的就是专业 的，对，专业真的，我们这种爱好者真的是票友，跟他们一比差太远了。 哎，但是比如说你们把他们搬上舞台啊，这几位老师呢在舞台上演出，但刚才小蝶也说了，其实配音一般来说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哈，才有那个创作的感觉。 嗯， 那几位老师现在用这样的一种舞台剧的形式去表现他们的声音，就在这其中创作有没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呢？ 因为还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开始定义这个声优剧的时候就没有想要老师们当一个在现场做动作啊旋转跳跃闭着眼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其实还挺自如的，就不需要有他们会有太多剧情的肢体的演绎，他们还就是怎么带动自己的情绪，他表情是什么样，肢体是什么样，他自己舒服自己来。 嗯，只不过不能自己打自己了、是吧？ 他们如果在现场忍不住也有可能会做这样的动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哎，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计划大概呢这个时长有120分钟， 对， 先是咱们的这个续读吧的创意配音秀， 对， 之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声优剧《白蛇传》， 对，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部分是这个新来的剧手访谈， 对， 哦， 是这样的，因为是我们续读吧8周年嘛、哎，所以我们自己的团队会有一个小秀，声音小秀，就当预热。 其实是为了抛砖引玉了、因为你知道大家万一有迟到我们的那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是想暖暖场然后活跃一下气氛，接下来大家就安安静静的来享受一下三位配音老师，哦，四位配音老师他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盛宴，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新白娘子传奇一个剧组的一个剧手 访谈、 对，这个环节呢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一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跟江苏卫视还有浙江卫视都做了两次主演的剧首嘛，但是没有一次真正的剧组大剧首 啊、 所以网友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新白迷都特别希望看到剧组台前幕后所有的人员能够做一次访谈，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次机会，我这所有的时间上半年的时间都在寻找这些人所以我们又去台湾把那些很多以前的配角包括电视台都找不到的人我们都在寻找、找到了、 能找一个是一个吧， 能找一个是 想多找一点， 所以因为新白离我们的时间太久远，26年了、很多当年拍这部剧的很多演员年纪已经很大了，有的也已经转行了，那有的已经退隐了，那还有的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作为粉丝也好真的很有必要让这种重聚能够做一次是一次，所以说就想借这次机会能把大家能聚多少是多少的这种人全部能请过来。 哎，在寻找这些老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们特别感慨的呀，或者说是有惊喜的一些小故事？ 因为新白这部剧呢它是大部分演员都是台湾本土的演员，只有主演三个是香港的，所以我们去找那些配角是真的是很难找的，而且最关键是很多大部分演员已经退隐了，像许仙的姐姐，演许仙姐姐的许娇荣、她其实早就退隐，现在定居在国外，所以像她就很难找，但是我们也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去联络她， 你找到了， 也通过她的家人，现在已经联系上她的家人了、所以通过她的家人她也愿意帮我们转达这个消息转达给她，但是她现在还没有说确定能不能来，我们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还有很多像姐夫啊，还有碧莲呐、就大家还有一些张公子啊， 哦对， 还有梁莲啊，就这些很有代表性的一些配角，我们都在寻找着。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真的是这些熟悉的名字。 你想，当这还有一些白福啊，对不对？就是大管家白福，就是说。内地观众一直以为是方文山演的那个角色， 不是的吧？ 其实 肯定不是 呀， 其实不是，就是他俩长得很像 哦。 所以像这一员，我们都一直在寻找当中啊，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能够聚起来。 我们一开始以为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就是主持人刚问的，会不会有一些很感慨的故事啊什么的。但后来找的时候发现真的太难找，于是大量的时间都在找寻和期待以及忐忑，所以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来得及感慨。唯一的感慨就是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就是不知不觉就是26年就这么过去了。尤其是我们在找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老师已经过世了啊，这是非常遗憾的，而 我 们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见到面或者聚一次。 因为这个声优剧是我们从去年底开始筹备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筹备的时候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演员能够聚起来，所以像法海的演员钱德门老师一直是在我们邀请的名单当中，那很不幸就是他 年前的时候过世了，所以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遗憾，所以这件事更触动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 做起来， 越快越好， 对， 做起来， 特别 因为很多以前演这部戏的人真的年纪很大了，很多像演许仙姐夫的江明老师已经70多岁了， 嗯 啊，还有一些白福他们也已经60多岁了，所以说我们作为粉丝是真的很想把这次活动能够做好， 嗯 啊。 找找那黑白无常吧，剧中小的时候那两个就且吓了我一段时间呢， 是吧？ 大家第一次接受这个黑白无常那个形象，就是通过《新白娘子传奇》。其实、 对，主要是认为白素贞很厉害，就还能到什么地府里面去把她给找出来， 上天去拿仙丹呢？ 对 对 对 对对。另外还有个人我特别的感兴趣，就是庄慧茹老师， 对， 她是白娘子的原 唱 的配唱， 对。 哎呀，怎么请到的他？他在现场真的是要现场唱吗？ 对，他还是用因为是他会跟，因为配音是张祖辉老师， 对， 配唱是庄慧茹老师，所以他们俩也会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碰面。 哦，他们之前是没有碰过面， 没有，因为配唱当时是先录的配唱，然后录完之后演员会现场对口型嘛， 哦， 所以演员演完之后才会进入到配音这个 环节。对对对对 对， 所以他们都没见过 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活动也是他们的一个首次的碰面 啊、虽然也都是我国台湾的这个演员配音演员，但是也都没见过。 对、因为配唱跟配音其实他们属于两个团队。啊，所以就是说他们俩会在现场用各自的一个说话的一个用唱歌的共同来演绎这个白娘子的一个角色。 哦、那时候真是一言不合就开唱。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声优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式的演出、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不断的去解释这样表演的内容，我想大家应该会感兴趣，至少是来可以听到这种一种听觉上的享受。 对，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估计啊，就到场的粉丝应该会哭一大片。 那当然了， 我觉得我笃定你们几个一定都会哭，真的。 因为我们设计到最后也会什么大合唱啊，什么东西肯定是会满含泪水。 我觉得一进门我就开始哭了吧。因为我现在知道啊、有一些老师们都已经联系上了，但是这个名单现在不好公布。但是我能一想到这些老师会来到现场。我好几晚都没睡着觉， 好几个童年阴影是吧？ 包括因为这些老师都有给我们录 VCR 嘛、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模样，然后还说着他们曾经扮演过谁，或者说配过谁，所以就这种画面，当时看在配着那个新白的音乐，真的是感慨万千，真的是眼睛都红。 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大票的网友，今天我们那个微博上有发嘛哈，就是、哇，很多的网友就是说根本接受不了这种大半个我的所有的童年被触动。都好燃的， 我们他们的前半生。 对，我们声优剧啊、说要做了之后，得到了很多原来的这个声优老师们的这个支持，所以有很多老师都给我们发了祝福视频，我们就把这个祝福视频呢发到了微博，现在一不小心转到20000多了。 哇！ 因为大家都说这些老师的声音一放，感觉好像我童年已经去了一大半了。 对，尤其像我们80后哈、或者90年代初生人的这一批朋友们，其实对于《新白娘子传奇》包括《还珠格格》的印象，就是伴随着我们童年的 成长 大。对，所以只要是那听一听那个音乐起来，马上就觉得自己年轻了20多岁哈、 是吧？是吧？ 啊，是吧？是吧？ 哎。现在有一段音乐又响起来了呀， 嗯，我们听一耳朵啊。 啊，这段音乐来自于哪部神剧呢？ 和皇上，您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7月14号声优剧《白蛇传》，老奴不见不散。 我有一段就是没敢说，就是什么如果不来就把你拖进小黑屋扎上个千百回呀。 呀太吓人了。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深入人心了。 对 他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也是童年阴影，但是通过我们徐若瑄这几年一直做容嬷嬷，他反而他的形象变成一个很喜感的一个人。 对，因为咱们是开创了叫搞笑 创 意配音的风潮，对吧？ 哎，那我们能不能也再欣赏一小段，就是容嬷嬷比较搞笑的部分呢？让大家能够心绪平静下来的。 容嬷好像没太有特别搞笑的。 我觉得你可以说说她的身份。其实容嬷嬷只要一开口，我就觉得挺搞笑的。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也不一定，她如果说你要容嬷嬷好笑，你可以容嬷嬷唱歌啊，或者容嬷嬷说那个什么小姐姐什么。什么那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些词怎么讲啊？ 一会儿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段就是《射雕英雄传》， 对 啊， 给大家展示两个角色，一个是黄蓉，一个是梅超风。当然，这个也是暴露年龄的回忆杀，就是83版、翁美玲版的黄蓉，那版的梅超风就是声音也会有一点狰狞，所以大家要有所准备。 来，我们也是。带来曾经的那段回忆。 那金哥哥你过来呀，声优剧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呀？ 然后恐怖的来了。 师妹，你知道郭靖在哪儿？你要是想知道郭靖在哪儿，就得带我一起去看虚度吧的声优剧。 哎，美师姐也太贪心了，虚度吧的声优剧门票我爹不准任何人乱动的，而你却偷偷的拿走了，现在又来抢我和靖哥哥的门票。你爹，哎，爹你来了。 哦，师父在哪儿？师父、 我是骗你的。 OK， 吓我一跳， 临时即兴的。 我还以为你要把黄药师也分裂了。 好厉害、啊、 我来给你使眼色。哎，黄药师上。 真的，这段铁血丹心音乐一响起，哇，全是回忆，对不对？ 对，就触动了磊哥那个年纪的。 七零后是吗？ 对呀、啊，我是七零后。不跟你们玩了，你们谁让你们是八零后九零后的。 哎，但在我们小时候其实这个也反复的播了好几次。嗯，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其实这版还是挺深刻的，一个是三国演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在、应该是在央视吧，当时播了好几次、所以也很深入人心、然后至于说还珠格格什么都是首播，我们就随着他 对 看的， 伴随成长的、 而且后来每一年的春节期间呀、包括寒假、 暑假 轮番登场，包括和《西游记》 《西游记》到现在还要看， 还在重播。 重播第一的就是《 西游记》， 最经典的。 哎，你们配了那么多的角色，包括小蝶一个人，就曾经在这几年过程当中配了38个角色、有没有哪个角色你们是特别喜欢的？印象特别深刻的？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很喜欢。我们之所以就是会 去模仿 或者是去揣摩这个角色的声音，就是因为特别喜欢。 而且正是因为它不同啊、你如果说我们喜欢哪个角色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我们会喜欢每个角色都不一样。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们也会挑战，就是不同声线的、不同感觉的现代剧啊、古装剧，就是都想去尝试。 我就特别喜欢小蝶配董卿。 哦， 卿很像。 哎，真是他的声线特别像， 很贴近董卿那个鼻音。 哎、可以来一段， 可以来一段春节序曲。 春晚，哎，我找找您 有没有春晚？ 先可以，咱们先 准备的。 我先赶紧开动我的、 当那种音乐。 也可以帮我们来一段这个原汁原味的那种宏观大气的开场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好， 好，找到，来 有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我不是董卿。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时此刻，我们呢？ 破光了， 本长相。 不行了，已经控制不住了，是吧？ 控制不了了。 还一冒充董卿， 对对对， 破功了。 哎、真的， 有一次录制央视的有个节目，综艺节目呢，当时是那个宁哥麦提主持的，现场呢，我就来了一段董卿，他说：“好，我们有请董卿老师。”哇，当时真的是吓懵了，后背一身冷汗。就后面他说：“你看嘛，你是我说他说没有，董卿老师会很喜欢的。”我不说他很喜欢，我也好害怕，千万不要告诉我，不要请他来。 哎呀，现在已经走过了8年了。未来咱们的虚度吧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因为声优季我觉得肯定算是对你们8年的一个肯定和总结嘛，对。 看我未来对这个声音或者是对创意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吧。 更注重的是创意方面的内容。 对，我们很喜欢就是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你们刚问我们有哪些成员都是干嘛的嘛，我跟你们介绍的时候不是说干嘛的都有吗？我们有一个群，大家创意就是这么来的。当妈妈的人就吐槽，哎呀每天喂奶多艰辛，然后当学生的就说，哎呀今天老师从那个后门窗户上看了我一眼，我吓懵了。就所有这些来自生活的灵感会让我们会做出一些新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什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就是之所以我们虚度吧走到八周年，我们在做，就包括虚度在最开始做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以后做什么，就是随心而来。 我觉得支持我们走下去或者继续改变的动力，一个是热爱，还有一个是随意。 最关键的是要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对对。 所以目前我们最想做的就是7月14号《声优记白蛇传》，是我们特别想把它做好。特别就是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活动。当真的决定去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做一场这么大的活动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筹备、场地确定，还得因为任何活动都要经过文化部的报批。 对。 连剧本每个字都要去报批，所以是真的会发现真的是 很不容易， 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会用心把它做好。 最后咱们的小石头吧，也代表咱们的整个团队，邀请咱们的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声优剧吧。 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过来看，来参与我们的众筹，7月14号北京北展剧场等你们哦。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也是欣赏了无数的角色哈，感觉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来了无数的演员。 好厉害，真的非常的经典。我们也预祝吧这次的声优剧白蛇传能够首演成功，加油。 谢谢 各位朋友。 谢谢 加油加油。 谢谢大家。 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天我们再见。 明晚再会。 唱阿杜的声音，就算花心你都会变痴情，你不在我却是表哥音，热热乐乐歌一唱看着的开心，我刘德华越唱会越伤心，一首 One Night in Beijing， 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只是因为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发现我不是这一世，唱阿杜唱到沙哑美丽，费玉清一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 春风惹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就算我变得再不济，也是你男人，给钱吧，老婆。 没有，有也不给。 哼，钱还不上，人家可要登报。 登你的报？ 人家不是冲我，知道我是老几啊，是冲你，大明星阮玲玉。